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6章，刘鑫和李杰都动用中阶魔法了，可是许明聪就凭借着风鬼和遁影的交替，完美的挑衅着两个人。从始至终，双手都还在保持着那份让周围一些女生叫酷不已的插袋姿势。这家伙身法和能力不逊色于张小猴了，莫凡心中暗暗说道。不过莫凡早就有了坏主意，眼睛里边闪过了一丝老狐狸般的狡黠。一团火焰在莫凡手掌当中悄然地燃起了，他并没有描画星图，星图所释放的魔法气息太明显，很容易被对手察觉。他使用的也是火丝，这火丝被莫凡随后抛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夹杂在刘鑫和李杰的进攻当中。白色的冰霜弥漫了这个比赛台，于是一旦有明艳的火丝呼啸而来的时候，便能够很容易就察觉到。许明聪在这个偷袭的火丝飞来的时候便用余光扫到了，他在心里已极快地算计出了自己接下去要如何在冰锁的包夹当中顺便躲开这团火焰。这火丝比较刁钻，就卡在了冰锁左右夹击之时，封住自己往后退的路子。换作是其他法师，多半是要撑起防御模具了，可他许明聪是谁呀？枪林弹雨之下，他也能够闲庭信步的。 我给你水月。 那位站在队伍里面最后的微胖女生说道。 不用，小意思。 许明聪闪躲之余还有闲情回答。冰锁在冰霜弥漫当中飞舞着，简直就是两条粗壮刚硬的铁链，只要被抽打到身体上，肯定会断上几根骨头的。许明聪利用风鬼身体稍稍前倾，一副要往前躲闪的架势。李杰注意风的轨迹也是往前的，于是马上用双手控制着那两道冰锁预先往前拍去。谁知道许明聪下一秒立刻改变了风的轨迹，或者说他早就布置了另外一道风轨。欲往前的他豁然变向，脚尖一点地，身体便顺着风之通道轻盈地往后倒滑了。他的手可是插在裤袋里的，这样变向倒滑的姿态堪称风之王子，帅得周围观看的女学员们更是一片的尖叫声。 还没完呢。 许明聪很享受这份注视和尖叫，脸上满是自信的笑容。他后滑躲开了冰锁交加之后，身体再忽然间往右侧倾斜，就在他的头顶上正有一个火丝坠落而来，简直就像是等待自己一般。 都说了这种初阶魔法对我没用。 许明聪变向能力很强，后滑之后身体右侧倾，正是躲开了那团火丝的攻击范围。一声轰然的巨响，那团看似普通的火丝坠落到地面上之后，猛然间炸开了，卷起了一大层的火云。火云当中的火蛇更是狂猛，都伸出了10米，完全是一条条火焰巨蟒在舞动着。爆炸开的冲击力同样惊人，就连那两条冰锁都被震开了很多。许明聪已经自信地躲出了火丝的攻击范围，甚至精确到了火丝爆裂开的区域。可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火丝也不按套路出牌，爆炸波及的范围竟然超过了20米。正常的一个火丝即便有灵种，那波及范围也就是10米。许明聪站在12米左右的位置上，不仅绝对安全，还可以借助爆裂涌起的热风吹散自己那一头青色帅气飘逸的头发。可是那火蛇冲击都扑到10米位置还没停住呢，直接把他整个人都掀飞了起来，在火星四溅当中摔了个狗啃泥。一头飘逸的青色头发凌乱不堪，些许还被烧焦了。由于双手插裤袋没来得及抽出来，于是摔的时候更是脸朝地面跟大地撞门，鼻血都快涌出来了。 我操！ 许明聪受伤不算严重，可这一摔把之前积攒的帅气都给丢光了，爬起来的时候灰头土脸的，整个人都要抓狂了。 我说这人怎么那么面熟，他好像是火焰的大魔头莫凡，初阶魔法都修炼到第4级的。 那个微胖的女人终于开口了。 你他妈不早说！ 许明聪大叫了一声，真的是太倒霉了，没见过谁的初阶魔法威力这么大的，都他妈赶上中阶技能了。许明聪对敌无数，却也没见到哪个吃饱撑的家伙把钱花在了强化初阶魔法上。 他的火焰是煤炎，火系技能威力达到 2.5 倍，火资第四级让爆裂的威力翻倍，所以他的火资比正常的火资强了5倍，半个中阶魔法了。 微胖的女人说道。 算我失策，我吸引了这么多的火力，别告诉我你们什么都没做。 许明聪说道。 怎么可能呢？没看见我的冰锁已经 涂抹着红嘴唇的女法师尖细地笑了出来。 那个名声很响的莫凡就交给你了，据说他是一个毁灭魔法机器，我们先把其他的人解决掉。 一身肌肉如岩石的岩系学员说道。许明聪见自己队友早就在酝酿了，刚才丢面子的事儿暂且抛到一边，身上有些隐隐作痛，但应该没有什么要紧的，看来要认真了，这样散漫的对待裁判那边也不会给高分的。 一身的毁灭魔法又有何用？我能够轻松将他制服。 许明聪重铸自己的自信，手指之间有了无形的黑色气息在流转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凝聚成了一柄尖锐的暗器。 巨影钉离刺。 许明聪手掌打开如扇，之前缠绕的黑色气息在此时已经凝实成了黑色的尖钉，分别被他夹杂在了手指骨间，一共是三柄。许明聪狠狠地把这些巨影钉给甩出去了，让他们隐匿在空气当中，等待他们发号施令。和第一级第二级的巨影钉不同，第三级的巨影钉离刺更加的诡异了。三柄融入到空气中的巨影钉可以有一个潜伏期，潜伏在任何有阴影的地方。接下去的时间里，只要暗影系法师这意念移动，便可以发动任何一柄暗影钉出击。一钉至身，二钉定神，三钉锁魂，也就是说中了其中一柄暗影钉的人身体就无法动弹了，第二柄也是一起命中，心神便彻底给压制住，无法施展任何一个魔法。第三柄更是可怕，直接定入灵魂当中，被击中的人等于灵魂受创，痛苦不堪，不及时治疗的话，任凭暗影之力侵蚀灵魂，便是跟夺取寿命一样，是不可能再恢复的重创了。莫凡还没有来得及把暗影系的中阶技能修炼到第三个级别，但是他却比谁都清楚第三级的巨影钉的可怕。此时巨影钉已经潜伏了，接下去一段时间莫凡需要时刻保持着那份警惕，巨影钉会什么时候出现还真不好说。当然了，巨影钉不可能四处遁形，他需要借助阴影的潜藏，在强光的照耀下发动的话，威力会大打折扣的。 不用给我光佑，这个许明聪不会蠢到马上用巨影钉来攻击我的，你保护他们两个。 莫凡看艾图图要施展光系魔法，立刻出声阻止道。光佑圣盾持续的时间还没有巨影钉潜伏的时间长，许明聪大可以等到光佑圣盾消失之后再攻击，艾图图这么干只会浪费一次宝贵的防御魔法。艾图图点点头，注意力放在了刘鑫和李杰的身上。 你好，我刚到这里不久，但我看见那女孩哭了，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丁雨棉正在注视着比赛，忽然间身后传来了一个礼貌但是有些深沉的声音。起初丁雨棉以为是搭讪者，平日里边这种事儿不算少，可转过头发现这人眼神当中没有丝毫那方面的意思的时候，他这才开了口。什么男人是来找话题搭讪？丁雨棉很清楚，此刻跟自己说话的这个人眼神很奇怪，有着一种跟这个年龄的男子截然不同的坚毅与孤漠。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男子听完丁雨棉大致描述之后没再说一句话，他沉默专注时，丁雨棉甚至感觉不到这个人的存在，一尊黝黑的雕塑一般。丁雨棉没再理会这个奇怪的人，而是继续关注着比赛。现在莫凡依然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隐藏在比赛场当中的巨影钉。巨影钉的威力非常可怕，是中阶当中最强的禁锢魔法，可他要命中敌人的条件又还是蛮苛刻的， 只要一些经验老道的人都懂得如何去避开有阴影的地方，如何在巨影钉发动的时候闪躲开。只是丁宇绵很清楚，真正厉害的暗影系法师并非要执着于将巨影钉命中敌人，而是作为一种牵制，就像是现在。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7章。比赛场上，莫凡周身已经遍布着雷电光弧，发出的声响足以让对手随着这声响声而颤抖起来。零级的雷种千钧，倘若让莫凡第三级的霹雳狂舞从天而降，许明聪那一队人都将遭受极重的打击，至少每个人不仅防御魔法得倾囊而出，连防御魔具都得动用。毕竟是中阶最强的毁灭魔法，没有人敢小觑霹雳狂舞的轰鸣。可是就在莫凡在队友的保护下要完成星图描画的时候，一片冰霜飞雪下的阴影当中，细长尖锐的巨影钉毫无征兆地窜了过来，笔直地朝着莫凡身上扎过来。 水域没法抵挡，小心！ 李杰急忙跟莫凡说道。莫凡知道艾图图已经用光佑保护遭到了冰锁绞杀的流心，仿佛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似的，第一时间瓦解了已经描画了大半的雷系星图，身体往后灵活地一跳，躲开这个其实发动很明显的巨影钉。哈哈，这么沉不住气啊啊！莫凡笑了起来，带着几分调侃的意味说道。巨影钉跟别的魔法不一样，不是描画了星图就可以马上使用，所以躲避掉了许明聪这三个影钉离刺，许明聪威胁就去掉了大半。 废你一个雷系星图不算亏。 许明聪也笑了起来了，只不过他脸上的笑容并没有之前那么轻松。他能够感觉到莫凡是一个毁灭能力比顾剑强上一个档次的暴力法师。心思一动，许明聪说话之时，双眸当中忽然间有了诡异的暗光在闪耀着，嗖的一下，另外一发影钉离刺突然间出动了。就在莫凡刚刚闪躲了第一个影钉离刺那一刻，巨影钉用来遏制对手强烈毁灭魔法很有效，但如果能够直接命中敌人，那就等于定胜负了。许明聪自然是希望尽快给莫凡击垮了，可惜许明聪自以为高明的暗环第二次早就被莫凡给看穿了。莫凡说他沉不住气，并非是他打断了自己的雷系星图，而是说他一口气抛出了两个暗系的棋子。同样是暗影系的法师，莫凡对阴影的理解不会比他许明聪差，所以他已经察觉到对方不单单是为了打断他星图的描画。一团火焰在莫凡的手中燃起了，被莫凡直接抛到了半空中，火光照耀之下，急速飞驰的影钉离刺被照了出来，同时也大肆地削弱了其威力。莫凡看到其飞行的轨迹，闪躲起来自然简单，身子往侧面这么一弯便让开了这直接刺到自己胸膛的第二柄影钉离刺。还有最后一柄，哎，你省着一些用啊，当然你要打断我这个魔法的话我也无话可说。莫凡后退了一些，让水系冰系双修的李杰做了一个挡拆，话音未落，新的星子在莫凡周围显现了，那是月白色的光辉，浮现出跟这个世界迥异的运泽，星子和星子快速的相连，直接划开了空间。 这家伙要召唤， 微胖的女法师说道。 妈的，都忘了他是天生双系。 许明聪骂了一句，知道此人是莫凡之后，大家对莫凡天生双系就并不惊愕了，可真正跟莫凡对敌，却对他整整多出一系的能力感到了烦躁无比。许明聪手上只潜伏着最后一柄影钉离刺了，叫他用来阻止一个初阶魔法绝对是大材小用了，而且就算这次打断了，稍不留神对方就把星图给描画出来，毕竟这次原召唤是初阶魔法呀。 嗷的一声，出阶魔法归出阶魔法，莫凡召唤出来的却是赫然的一只实力在战将级中下游的极星狼。法师最怕被近身纠缠了，极星狼纵然在战将级中没有统治一切的实力，但纠缠住一位细榜前二十的高手绝对不会成问题的。我这头狼也是速度引以为傲的，你们两个可以好好交流一下。莫凡站在队伍的中央，笑着摸着极星狼飘逸的长毛，嗷嗷的几声，极星狼显得兴奋不已，只要不是被召唤出来和小岩鸡对练，他绝对是个最适战的狂狼。极星狼跟莫凡久了，也变得跟狐狸一样狡猾，他知道主人现在遇到的对手都很强，拥有能够和战将级生物单打独斗的能力，所以他一点都不冒进，凭借着速度在对方周围一阵撒开腿的狂驰，伺机寻找着突袭的机会。前不久，许明聪的巨影钉还跟阴魂那样在大家周围，需要时刻提高警惕，让莫凡等人烦不胜烦。这会儿这局面一下子倒过来了，说好两边魔法对轰，见招拆招，这会儿许明聪周围多出了一只战将级的魔狼来，其威慑力比暗影钉强了很多，一旦他们没有防御或者稍有疏忽的话，这极星狼就会直接扑过来的。 老子这辈子最烦召唤系的了， 满身肌肉的炎系学员骂了一句，你初阶魔法抵别人半个中阶魔法也就算了啊，你雷系超强毁灭一切那也就算了哈，你多叫一个狼出来把这局面变成以多打少，那是几个意思呢？是不是 都忘了你还有召唤系？ 好好， 刘鑫和李杰俩人这脸上马上有笑容了，这一个召唤让局势一下子变得主动了起来，对方至少得派出一个人跟极星狼慢慢玩，而他们这边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描画出星图了。初阶魔法对拼终究是为了寻找到释放更高魔法的机会，极星狼这么一出现，他们星图便更加的频繁地亮了起来。 宝浪， 李杰神肥体膘，吼出的时候也格外有气势，双手同时由下往上的高扬着，霎时间身后凭空出现了一道翻滚的河流，河水从李杰的两侧湍急地聚集在他前面，化作了一股汹涌的洪水浪潮，水花乱溅，浪打浪前行，暴浪如一条水蛟龙一样翻腾过了长长的比赛场，狠狠地撞在了许明聪等人所在的位置上。 严正， 那位肌肉炎系学员反应倒是很快，立刻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制造出了一座如同小山山屏一样的防御，生生地把暴浪蛟龙给抵挡在外面。暴浪撞到了岩石，更是惊涛拍岸一般的高高卷起了浪花，有十几米高。 哼，在我面前还想用这种伎俩？ 肌肉岩系学员站在岩杖的后面，保持着前推的手收了回来。 小心那只狼！ 红嘴唇学员立刻叫了一声。岩石肌肉男一转头，猛然间发现那只毛发新长的星纹狼兽在水花乱溅之间飞窜了过来，满嘴白色的獠牙在野兽之力下幻化成了一个大出十倍的狼牙，狼牙啃了下去，连山坪都碎了一片。那名肌肉猛男吓得脸色都白了，仓皇当中使用出楷模具来保护自己身体，楷模具一出就意味着先底牌了。极星狼真是成精了，一看到对方楷模具都用了，更是不深追，转身就撤，几道冰锁紧随其后打过来，差一点把极星狼给五花大绑，还好极星狼撤退的果断，不然马上就会迎来其他法师的群攻。 这个畜生， 嘴唇嫣红的女法师一脸恼怒地骂道。极星狼跑得飞快，冰锁哪里能追上他呢？红唇女孩好不容易描画个星图，结果只是逼退了这只狼的后续攻击。更亏的是肌肉男还把楷模具给用了，这都是其次，被极星狼这样一阵鸡飞狗跳，对手恐怕也描画不出几个星图了。 我操，不是让你们看着莫凡吗？ 许明聪突然间大叫了一句，众人刚才注意力都在极星狼身上了，等回过神儿，那个莫凡已经恐怖地描画出雷系星图了，滋滋的声音响起着，莫凡周身紫色的电弧飞舞着， 把他映射得如雷舞中诞生的狂魔一样。笑容飞扬，掌控雷电之力的法师便自有一股雷霆的威严。一旦星图描画完成，同级之间的战斗必定要出半个胜负了。千钧霹雳， 你休想！ 许明聪恼怒地大叫着，他食指一动，终于引发出了最后一枚暗影离刺。 有我在，光耀！ 同一时间，爱图图的声音从这争分夺秒之间响起了。乳白色的光团在莫凡的头顶上方豁然展开了，顿时千万道刺眼的光辉洒落下来了，把莫凡周围那一片区域照得无比的明亮，亮的都看不清任何东西了。光如此之强，需要靠阴影来维持的暗影离刺立刻被照耀了出来。暗影离刺飞得不是很快，当他抵达莫凡面前的时候，便彻底被强光给融化了。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8章。赛场下面被闪瞎了狗眼的顾剑差点跳了起来。什么情况啊？这女人跟自己一队的时候光耀就敌我不分，这次跟莫凡一块儿竟然聪明到用光耀在莫凡头顶制造一片光明区域，生生的最后一枚暗影离刺给废了呀。这光耀运用的是恰到好处啊，简直就像看穿了对手一定会在这时候发动最后一枚暗影离刺一样。 完蛋呐， 出大事了， 魔具，快用魔具。 暗影离刺消散的那一刻，许明聪等人一个个脸色都白了，中阶最强的毁灭魔法绝不是闹着玩的。好好享受雷霆之怒吧。莫凡站在原地，心神却操控着比赛场上凝聚起来的那团暴躁无比的雷云，目光一闪，手一指天，霎时间一道晴天霹雳狂暴无比的轰落在了许明聪等人的中间。炸开的雷电磁场让比赛场坚固的钢岩地面粉末飞溅。再来，莫凡再动意念，又是一道紫黑色狂雷如愤怒之龙一样笔直地砸向了擂台，正是轰在了许明聪的脑袋顶上。许明聪还望向用自己极快的身法来躲，谁知道又是两道雷电前后劈落了下来，根本就不给他一点躲闪的余地。楷模具终于幻化出来了，可是抵挡了雷电的恐怖的打击之力之后，残留的空间震荡依旧让许明聪的骨头都要被轰散架似的。千钧附带的空间震荡在第一级霹雳和第二级霹雳的时候体现的效果还不算特别明显，可在第三级霹雳狂舞这里却得到了非常恐怖的效果。一道雷就让周围的空间一片的颤抖，雷再落，这种震荡便叠加了，连续的雷电狂舞砸落着，任凭你一身好魔具抵挡了大部分雷电最强的伤害，可是那剧烈颤抖宛如要粉碎的震荡之力却恐怖至极的。许明聪四个人被这样一番狂轰之后，连站都有些站不稳了。那个微胖的女人还好，自己拥有防御能力，再加上所在的位置最远，没有遭到致命的雷轰。而其他人呢，盾魔具、楷魔具能用的基本都用上了，楷魔具终究比较昂贵，不是所有人的楷魔具都非常好，所以狂雷轰击之下他们必须连盾魔具一起使用。如此一番，除了微胖的女符法师，其他人防御魔具都使出来了。 眉眼、猎拳、九宫。 然而可怕的声音再次响起了，给莫凡施展魔法甭管有多少人有多少防御都得抱头鼠窜。雷霆之后再来炼狱狂火，火柱与火柱喷涌的那份澎湃绝对可以让每一个深陷其中的法师终身难忘的。猎拳九宫九道烈焰狂柱喷发而起的时候，许明聪等人被火烤的是惨不忍睹，霹雳的轰击之下他们已经盾魔具、楷魔具都用上了，九宫再临之后他们所有的防御也都被彻底瓦解了。 惊人的破坏力让比赛场碎裂一大片，结界出现了剧烈的轰动，巨柱之间的火蛇还在漫无目的的飞舞，台下的顾剑都看得呆住了。他是主修雷系跟火系的，同样属于暴力型的法师，可是同样的两个技能，莫凡的霹雳狂舞与猎拳九宫的威力便异常的惊人，让顾剑完全不敢了。灵种，顾剑猛然间意识到是灵种的不同才导致了威力的相差。莫凡的眉眼是简单粗暴的类型，火系威力提升 2.5 倍，猎拳九宫这种技能正是简单粗暴，比其他灵种多出了那 0.5 倍威力，在九道猎柱当中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而奢系的千钧，其霹雳狂舞的威力跟他顾剑差不多，可是空间震荡却让那些有防御模具的人都狼狈不堪。灵种的稍稍不同带来的效果却是相当惊人了。合伙轰击过之后，感觉胜负都已经分了，对方四个人所有能够用的防御魔具都用了，而莫凡这边其他人的装备一样是精良的，没有理由在对方都已经被轰得骨头都要散架的时候还输给对手啊。随着局势越来越明朗，顾剑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了。 赢了，我们竟然赢了！ 李杰和刘鑫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莫凡。 我们赢了，莫凡你太帅了！ 艾图图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庭广众之下更是往莫凡的脸上亲了一口。艾图图估计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脸红归脸红，但却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这纯粹是高兴，没别的意思啊，你不要乱想。 莫凡坏坏地笑，没有多说什么。很快三位裁判老师宣读了比赛结果，许明聪等人被莫凡连续两个三级的终极魔法一番狂轰之后就明显力不从心了，之后的对抗很快就出现极大问题了。其实无论是刘鑫、李杰还是艾图图，他们的实力都不弱，莫凡只要用他那爆炸的威力抢占了绝对优势之后，许明聪等人自然没法招架，更何况艾图图手上那一件斩魔具威力爆表，比得上莫凡一个全力施展的终结魔法了。 许明聪，你搞什么？这都输了！ 顾剑整个人都疯掉了，朝着许明聪大吼着， 哼，你上你也输。 许明聪输了比赛，心情本来就不爽，结果还被顾剑给吼了。许明聪能怎么样呢？他是一个风系和暗影系的法师，真正能够起到效果的就是牵制与骚扰了。对方雷与火双修，威力爆炸，再加上一只召唤出来的吉星狼，他们哪里牵制得了这莫凡呢？实力确实极强，终究是火榜前十的。 这场比赛说明不了什么，你给我等着瞧。 许明聪还带着几分不甘，他指着莫凡说道。和刚进入比赛场时相比，许明聪此刻是灰头土脸，衣衫褴褛，一头青色的头发更是跟个要饭乞丐似的，哪里还有一点点帅气可言呢？那些之前为他尖叫的女生都不敢相信，这是那个总是手插在裤袋里的大邪帅总裁许明聪。许明聪可不愿意在这儿丢人现眼，转身就走了。他一走，顾剑人就傻了，艾图图也是一点都不懂事儿，急忙就跑回到刚才坐的地方，扭了扭，特意正襟危坐。这场比赛既然赢了，那就说明之前会输的问题并不全在他身上。本身顾剑这个人单挑能力还行，团队配合时就一意孤行，和懂得如何利用好整个团队不同系的莫凡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艾图图看来，莫凡自身实力已经强得惊人了，但在这场战斗中，他除了雷与火狂轰那次奠定巨大优势之外，更多时候都在跟队员交流如何去应对，如何拆掉对手的招数，什么时候暂避锋芒，什么时候反击。论实战能力，莫凡真的比只会骂人的顾剑强太多了。艾图图总算笑了起来，眯着眼睛看着顾剑，他可不会给顾剑面子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让他那么骂自己的。愣着干嘛，爬过去啊。莫凡的字典里可从来就没有得饶人处且饶人，毫不客气地对顾剑说道。顾剑的牙都快咬碎了，这都见鬼了，许明聪不是比白羽狼还强的吗？ 怎么就输了呢？怎么他娘的就输了？周围都是人，顾健自然不敢出尔反尔，只能黑着脸蹲下身子来。他爬了一步，便立刻感觉到耻辱如同大海狂浪一样的扑打过来，让他恨不得现在爬来跟莫凡决一死战。终于顾健还是继续往前爬了，那双眼睛毒怨至极的，距离不算远，可这段爬行却让顾健感觉比爬黄泉路还痛苦。好不容易爬到那个贱女人的面前，却发现这女人居然小人得志，笑盈盈的样子。艾图图哪里会跟顾健客气呢，一个响亮的巴掌就拍下去了。在骂出那一系列脏话的时候，他肯定没想到时间没怎么过去呢，便被这女人用巴掌给扇回来了。 这巴掌是告诉你这个渣渣别狗嘴乱喷人。 反手再一巴掌，艾图图魔女性子算是彻底体现出来了，这抽得连周围人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别惹女人，千万别惹女人，那么帅的一张脸，两巴掌下去都快肿了。这个一向心高气傲的顾健何时受过这种气呢？ 这最后一巴掌， 艾图图举起了大手，简直是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拍死这臭男人。不过手抡到最高点的时候，艾图图的手腕突然间被一个略显几分黝黑的手给握住了，钢钳一般的抓住了他，让他无法再挥下去。顾健眼睛都闭了起来，心里想着日后如何报仇，却发现竟然有人阻止了。被虐得想死的心里突然的一喜，艾图图愣住了，转过头去看是哪个家伙阻止自己打顾健。可当艾图图看到那个人黝黑刚毅的脸之后，脸色一下子变了。顾健也抬起头，发现艾图图身后站着一个身姿挺拔如一柄黑色宝剑的男子，他那张无喜无怒的脸上竟带着一股子令人害怕的威严。明明是一个跟大家年龄相若的青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气势呢？ 抱歉啊，家妹一向疏于管教。 黝黑挺拔男子始终没有松开艾图图的手，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用一番歉意的话语对顾健说道： 你是艾江图？ 顾健倒是认出了此人，然后有些不敢相信地看了一眼打了自己两巴掌的贱女人，又说道： 她是你妹妹。 哥，我…… 艾图图就跟看见自己眼里的父亲一样，小魔女气质彻底收了起来，乖的像是温顺的被责备的小猫似的。艾江图点点头，缓缓地放开了艾图图那有些放肆的手。他走到顾健的面前，接着说道： 家父常年带军，在外与妖魔厮杀，对我妹妹都是放纵而为，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顾健听到这句话，脸上勉强的有了一些表情，看来艾江图怎么也还要看在他们顾家的面子，不敢把这事做得太绝了。可问题是，这货怎么不早点出来，自己爬都爬了，两巴掌也挨了呀。 哼，我这次是愿赌服输，不过他这样冒名顶替，害我失去了提名权，我家族长辈不会就此罢休的。 顾健马上恢复了气势，说什么也要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家父有一票权，稍后会知会一声，作为这件事对你们的补偿。 艾江图看上去很诚恳地说道。这句话一出，周围人是一片的哗然，拥有投票权的那都是国家大人物啊，某些议员估计手上都没有票，协会会长都未必有票，艾江图这什么背景，父亲竟然还有一票呢？ 此话当真？ 顾健整个人眼睛都亮了起来，假如能够获得一票的话，那今天把第三巴掌挨了他都是赚的。 我已有四票，代表军校出赛，家父那一票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艾江图说道。这句话说完，周围的人都疯了。四票？这家伙已经有四票了呀，这家伙才是真正的内定选手啊。一旁的莫凡也暗暗吃惊，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看上去极有军阀式气质的黝黑青年。自己这个特殊人物才三票而已，半内定选手，早听说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个正宗内定的选手，没想到竟然是艾图图的哥哥，并且代表的是军校。世界学府大赛， 国内自然是从所有地区学府当中筛选的，其中自然就包括军校。 这事儿我还是有听说的。既然你愿意补偿，那这事儿当然可以算了。 顾健表面上一副勉为其难就此罢休的样子，心脏却激动的乱跳了。千金难买一票，顾健此刻比谁都清楚这票的价值。 好，我没说就此算了。 艾江图说道。 怎么，你还想怎么样？我给他打耳光是因为我跟这个莫凡的赌约，可世家规矩你也懂，他害得我失去了提名权，我们顾家也不会这样就算了，要不是你家父有一票作为补偿。 顾健一下子叫了起来，生怕艾江图反悔。艾江图目光望向了艾图图，艾图图摇摇头，示意别把事儿闹大的样子，可艾江图只是扯了扯嘴角，那双眼睛从艾图图身上移开之后，一下子变得像两柄利剑一样狠狠地刺向了顾健。顾健被这眼神瞪得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 他做的错事我已经给你补偿了，但是你侮辱他的那番话。 艾江图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黑色的身躯猛然间有一股无比可怕的能量在涌出着，他虚空一握，便有一只无形的手瞬间把顾健从地面上提了起来，比拧一只小鸡还简单。顾健蹬着腿儿，整个人脱离地面，完全被什么掐住喉咙似的，脸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变故来得太快了，周围观看的人都被吓得后退了。艾江图简直就像一个操纵着一切的黑色魔鬼似的，他那黑色的铁钳之手明明只是虚握，却已经把顾健给提到半米高的地方，黑暗之力暴躁地翻滚着，冰冷的让所有学员都感到浸泡在寒水当中似的。 嘿，住手住手，这位同学你不要在这里闹事。 三位裁判老师都嗅到杀气了，马上从位置上跳了出来。其中一位裁判老师脚下已经描画星图，显然是要阻止艾江图接下去的行为。 别多管闲事。 艾江图气势凛然，另一只手狠狠地朝着三名裁判老师推过去。嗡的一声，一股无形的冲撞力量在空中卷起了，三位要阻止的裁判老师竟然全都被推出了十几米远，身子若不是撞在柔软的结界上，以那股力量的威力，恐怕连他们都会受些轻伤的。一旁的莫凡跟丁雨眠都惊呆了，此人既然也是选手，就意味着他跟大家年龄相差无几，并且是一名军校的学员，而三位裁判老师多半都是踏入了高阶领域的，即便没有踏入，那也相去不远，他们竟然被艾江图一掌直接推出了那么远，就算他们毫无防备，那也足以表明这个艾江图变态实力了。 你要做什么？告诉你，我们顾家整个家族也不是好惹的。 顾健声音都在颤抖着，被扼住喉咙的他更是发声都困难。 你跟我谈家族？我们艾家上上下下全是军人，每天都是提着脑袋守着长城以北的国境，唯独一个女孩从不设军旅安排在这明珠学府，连我父亲都不敢骂她半句。若不是杀了你会影响到我国高级学府之争，我现在就让你们顾家的那群蛀虫过来替你收尸。 艾江图声音吼时简直就是个妖魔，震得人耳膜作响。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9章。顾健吓得腿都软了，可是艾香图明显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他脚下有看不清是星图还是星轨的东西一闪而逝，紧接着顾健像是遭到了一击重锤一样，猛地脑袋往地轰然地砸向了地面，嘣嘣的声音响起了，无形之力重达千斤，把顾健整个身子都要砸扁，水泥地凹陷下去一个人形的坑痕，周围溅开了顾健的一片血花。顾健好歹也是个中阶接近巅峰的法师，但是在艾江图面前却没有一点还手之力，若不是这家伙最后还换出了楷模去保护住身体，就这重力狂锤的话，估计 可以把他压成肉酱了。这一击艾江图一点都没有手下留情，甚至理都没有理会顾剑是否还有楷模具。如果顾剑楷模具还在冷却，那估计真就直接死过去了。水泥碎片飞溅，一片尘土飞扬，周围寂静无声，没人敢来阻止，更没有人敢去查看顾剑的情况。浑身黝黑的艾江图展现出的实力跟这群学员不是一个级别的，甚至很多人压根没见过他所掌控的力量。 啊，空间系！ 过了很久，莫凡才吐出了这句话来。 若不是火焰魔女江凤也使用过这种力量，莫凡也会跟其他学员一样一头雾水的。次元类魔法空间系，召唤系也隶属次元类魔法，而其中空间系魔法据说只有高阶法师才会觉醒的，并且觉醒的概率极低。元素魔法是最为常见的力量，高中就开始学习，大学升华，而在大学又还会学习白魔法、黑魔法以及次元魔法的知识。白魔法、黑魔法和次元魔法这些类别，初中阶的魔法师接触都不会太多的，其中次元魔法当中的空间系更是相当少见。这艾江图展现的空间系能力太过强横了，连三位裁判老师都被其震慑住了。莫凡之前一直很好奇，另外一个和自己一样是内定选手的人究竟是什么特殊的本领，现在看得很真切，厉害的不行啊。顾剑埋在水泥当中也不知道死活，估计半条命是去掉了。惊讶了半天的莫凡终于回过神来，这才发现前一秒还黑魔鬼一样的艾江图，此刻已经变成了宠溺妹控的大哥哥，轻轻地用手抚摸着艾图图的脑袋，那份爱怜没有一点掩饰。 他不会死了吧？ 艾图图小小声地问了一句。 不治疗就死定了， 艾江图回答道。莫凡是真的服了这个暴力护短狂艾江图了，急忙给裁判老师使个眼色。裁判老师估计没回过神来，好半天才把顾剑从水泥板当中抠出来，急匆匆地送到了医务室。学生要是在他们的看管下死了，他们得负大责任。 这里人多，我们先离开吧。 艾江图扫了一眼周围，缓缓地开口说道。不过没等他离开，周围的学员跟见鬼似的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生怕这个变态想要清静把这里人都给清理掉。留下来的李杰和刘鑫两个人看到顾剑那副惨状，都暗暗庆幸他们埋怨归埋怨，却没有骂过艾图图。大家还是一起离开了，艾江图好像跟没事人似的请大家去喝酒了。艾江图明显酒瘾很大，话没说几句就自己干了几大碗，喝完之后他倒没有那股威严，反倒跟平常年轻人没有太大区别了。也或许只有在喝酒的时候，他才会卸下一身军人肃杀气质的铠甲。 哦，你就是莫凡？ 艾江图看着莫凡显得异常意外。整个中国被内定的学府选手一共就两个，一个是他艾江图，出自于军校，另一个就是准内定。艾江图其实也好奇这人是谁，没想到这货跟自己妹妹是室友。 哈哈，要知道你这个做大哥的在，我就没必要跳出来替艾图图出头了。嘿， 莫凡笑着说道。这艾江图收拾人更加的狠。 不一样啊，你是作为朋友，我是作为大哥。 艾江图摇摇头，一脸认真地说道。 啊，好吧。 莫凡苦笑着。照艾江图这理论，艾图图朋友亲戚那么多，逐个把顾剑收拾一遍，那不得死上几个来回吗？ 不管怎么样，很高兴能够提前认识你。我这人对队员很苛刻，不仅是实力，更重要的是胆识和气魄，你算是合格的。 艾江图说道。 队员？ 很懂得察觉细节的丁雨棉发出了一丝的疑惑。艾江图愣了一下，急忙摆摆手，用其他的话语来掩饰。看来艾江图是喝多了，提前吐出了一些信息来。莫凡也不笨，瞬间就明白艾江图无意间吐露里暗藏的意思了。合着这家伙就是学府国队的队长啊，岂止是内定选手，连职位也已经内定了。想来也是，这个军校出身的家伙常年出生入死的，实战经验肯定很强，指挥能力跟纪律也是其他学员没法比的， 再加上那高出同龄人一大截的恐怖实力以及神秘空间系的力量，学府国队的队长是这人的话，莫凡隐隐有些期待这场世界学府盛宴了。会有多少绝世奇才聚集的，又会迎来怎样的强敌？初识了一番，艾图图便拉着他的大哥去逛大上海了。艾江图百忙之中来看妹妹，其他人自然不好打扰。返回到公寓当中，莫凡躺在沙发上自言自语地感慨了一声，哎呀，没想到啊。 什么没想到？ 木奴娇宛如一个女幽灵一样从小酒廊的后面钻了出来，白皙素手上正拿着一杯红色浆液状的酒，颜色很漂亮。哦，艾图图的哥哥你认识吗？莫凡说道。 你是说艾江图？ 木奴娇眼中闪过了一丝敬畏。对，这个人好强啊。 确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他的传说了，他也是个狂人，走军校杀妖魔，实力更是甩开我们这些埋头苦练的人很多。 木奴娇看上去有些憔悴和疲惫，坐在莫凡旁边的沙发上，把酒杯放到了一边。啊，你怎么了？还喝起酒了？莫凡见木奴娇有些不对，询问了一句。木奴娇凄苦的一笑，叹了一口气说道， 还能因为什么？我恐怕连提名之争都很难夺得了，拿不到这一票，我想家里头也不会费劲为我再争取别的东西。 说到这番话，木奴娇又想喝上一口酒，谁知莫凡不动声色把杯子拿走了，然后他自己一饮而尽。木奴娇瞪大了眼睛，带着几分羞恼，这个不要脸的男人，那是我的杯子呀。哈哈，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嗯，莫凡一本正经地回味着杯口处残余的那一点点醇香。 我只是在休息，喝点酒促进睡眠。 木奴娇依旧嗔怒，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非要和这么一个浪荡的人同住一屋。哦哦，我以为你在消沉呢，还想说一些鼓励你的话呢。莫凡尴尬一笑，木奴娇嫣红的小嘴都撅了起来，难得在那份闲书当中有几份小女儿的姿态，估计在莫凡来之前她已经喝了好几杯了。 那你说点鼓励的吧，我也想听。 木奴娇慵懒地往沙发上一躺，好像放下往日那一丝防备了，竟然舒服地躺着，微微地蜷缩着。微醉之下的她浑身都透着诱人的魅力，不小心敞开的领口更是露出了滚圆挤压的深沟，看得莫凡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丫的，自从跟这俩妞一起住之后，自己纸巾的用量急剧暴涨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席一些呢，让自己的子子孙孙不再风干在清风和新香印上呢？ 怎么不说话？ 木奴娇一份困困的样子，微抬起头去看着莫凡，结果正好撞见莫凡如同一匹野狼在对小绵羊流口水的贪婪模样。想到自己这睡姿过于撩人，木奴娇一下子酒醒了很多，端正地坐了起来，一脸恼怒地看着莫凡。 流氓！ 木奴娇低声骂了一句。嘿嘿，莫凡瑟瑟的一笑。木奴娇起身要走，莫凡把他叫住。其实莫凡也看出来了，木奴娇确实因为学府之争的事情过于烦扰，不然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喝酒了，更不会这样寻求一丝安慰。他平时的坚毅和努力连莫凡都不及的。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30章。你就这么在意学府之争吗？莫凡问道。都好几个月了，莫凡不怎么能够看见木奴娇，说明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修炼和训练当中了。 嗯， 木奴娇看了一眼莫凡，发现他一副很疑惑很不理解的样子，于是苦笑了一声。 你没在家族，对世家子弟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今晚正好我有空。莫凡往后一躺说道。 世家子弟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游手好闲作威作福的，这种人在世家其实很被看不起，但凡关系到家族利益，他们就是牺牲的对象，家族要求他们做什么，要求他们娶谁，要求他们待在哪里，他们都不敢违抗。说白了，你吃家族的，喝家族的，那你一切都得听家族的，一切。 木奴娇把一切这两个字加重了很多，莫凡张张嘴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另一种就是凭借着家族给的资源不断提升的，像是贷款，你为了超越卓越，从家族获取走了多少贷款，这确实可以让你赢在起跑线上，但相应的，你在将来就要拿出足够的成绩来偿还这个贷款，否则你的一切仍会由他们来支配，安排你做什么。这大部分人会勉强接受，但最常见也最身不由己的支配就是联姻。家族与家族之间总会有合作，可这个合作相互之间不信任，便需要两家联姻来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小说电影里总会出现豪门所谓的逼婚桥段了。 木奴娇今天应该确实喝得不少了，往日里他绝不会用这样一番偏激的话来诠释世家。莫凡听得很认真，因为他确实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过世家子弟。更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平民子弟都要抱怨世家子弟得天独厚。你的意思是，那些会被逼婚的豪门子弟就是自作孽？莫凡顺着木奴娇的观念说道。 大部分是，当然也有爱图图那样的例外。 木奴娇说着，眼睛里面带着几分羡慕。莫凡一直很好奇，像木奴娇这样的正常女人为什么会和爱图图那个神经病玩得那么好，原来还有这一层的原因。爱图图可是成天羡慕木奴娇的相貌和身材出众，气质又高雅如女神，每个男人见了她都会神魂颠倒的。 而很显然，穆宁雪的情况和我是一样的。 木奴娇眼中光泽一变，忽然间锁定了莫凡，像是要看穿莫凡的内心似的。莫凡还真没想到木奴娇会突然提到自己大老婆，当下尴尬一笑说道：怎么提起她来了？ 你不关注她的吗？ 木奴娇反问了一句。关注什么？莫凡不解地问道。 她在帝都学府获得了提名之争，今天公布的消息。 木奴娇说道。莫凡惊讶地张了张嘴，穆宁雪这丫头如此牛掰吗？帝都的提名之争应该比明珠这边更激烈才对啊，她一样作为新生竟然直接斩获了提名权，看来没有见的这些日子里她的实力是大有长进的。哇，难怪穆奴娇今天心情不好，一副受到打击需要安慰的样子，原来她是得知了同一届的穆宁雪已经斩获了提名。同样是骄傲的女人，同样是长得漂亮如妖的女人，同样是出自世家，同样是学府中受人敬仰的女神，别人已经拿下了重要的一票，而木奴娇自己很有可能被淘汰。莫凡本来还想以新一届很难和老油条抗衡来安慰木奴娇，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了。木奴娇是拿将自己跟穆宁雪这种逆天女法师做对比的。 我还能向家族索取，这可以让我的实力再一次得到提升，但是我有些害怕了。 木奴娇把话题拉了回来，吐露了自己真正的最大的烦忧。你害怕这次索取了？一旦没有达到他们对你的期望，你的一切人身自由都会失去吗？莫凡说道。木奴娇咬着嘴唇点点头，她不甘心输，穆宁雪可以做得到，他觉得自己也能做到，但他也害怕再索取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家族的傀儡，一切听他们摆布。对于女人来说，很多事情都可以言听计从，可是婚姻，嫁给一个自己没有一丁点好感的人。既然穆宁娇如此认真诚恳地寻求自己的意见，莫凡自然是不能敷衍的，当下深思熟虑了一番，开口说道。既然你自己觉着害怕了，那就放弃吧， 为什么？ 木奴娇愣了一下，准备洗耳恭听。哎呀，你不用那么努力的，哼。莫凡笑容灿烂地说道，我养得起你啊，啊。木奴娇都醒酒了，豁然起身，气呼呼地甩身就走了。臭男人，这个臭男人自己早该知道，寻求这个家伙的意见是不会有什么正经的答案的，非要有那么点期待。踩到楼梯上，木奴娇脚步都重了，简直就像是在拿木楼梯撒气一样。很快背后又传来莫凡的声音，我是认真的，娇娇。每天打打架，每天装装叉，嘿，回来修修炼，调戏调戏女神，这小日子过得可是真舒坦。莫凡已经给木奴娇提出了很实在的意见，他是否采纳就不是自己要考虑的事儿了。作为男人，这句话够霸气了。不过同居一事，莫凡也了解木奴娇的性子，他肯定会不服输的。但愿他不要因为这一时的落后，急于求成的把自己的一切都当给家族，往后要翻身就真的很难很难。木奴娇这件事儿倒是让莫凡想起了当初在金陵荒城那个破教堂当中跟穆宁雪谈的那番话，显然穆宁雪也跟家族带了一笔巨款，否则他的修为增进的速度也不会快到这么恐怖。哎，但愿贷款没有太多，到时候要赎回他来不知道得需要多少钱。还是心下好，交交学费，交给他一大笔生活费，他用得微乎其微，甚至他治愈系赚外快的本领也相当的恐怖。原本给他挥霍的那张银行卡现在估计比原来多得多了，上上个月接他回来，他还自己给小妍姬买了很多进口奶粉，养家糊口都学会了。说到钱，莫凡心力交瘁啊，养小妍姬他的存款已经花得不剩多少，现在莫凡手上只剩下一个不魔的种子，本来是压箱底儿的，眼下是不得不卖掉了，买上一个暗影系灵种，剩下的买灵种碎片。算了算存款，再考虑到随着自己老婆增加花钱方面更多，莫凡没敢再在屋子里面偷闲，拨通了玲玲的电话。丫头，有单子吗？ 要出趟门，去不去？ 几天？ 三天左右。 那来得及，五天之后才会有我提名的比赛，多少钱？ 不少，但妖魔数量恐怕很多。 没事，正好我缺精魄了。说到精魄，莫凡不知不觉已经把火系星云当中的第29颗星子给强化了，离第四级的猎犬还有一小半工程，所以一听是大量杀妖的，莫凡就特别的积极。白气弥漫在朝日的魔都，再搭上时尚的雾霾，高楼大厦耸立在云气之上，宛若天堂一样，明珠学府一样笼罩在尘气当中，伸手不见五指的。莫凡本来就是路痴，偌大的学校几个他认识的标志建筑物一消失，这货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哇，他娘的，接委托的时候手机摔坏了，这下可好，找谁都不知道。莫凡在学校里面瞎逛着，一边走一边又抱怨着，好不容易找到比赛场，莫凡差点又迟到，他的新队友们都捏了一把汗，还以为又碰到挂机的。哇，这次的人很多呀。莫凡环顾着四周，发现这次比赛场很大，并且坐席都快满了，就连裁判也比平常的比赛多了一些。 我们的对手很强， 白羽狼对莫凡说道。三场比赛之后就是重新抽签了，很巧的是莫凡这次跟白羽狼分在了同一组，这个白羽狼就是顾剑他们第二场的对手，实力很强，想来莫凡不可能运气那么差，每次遇到一些排行靠后的人。莫凡和这组人已经打了两场，两场都大获全胜了，甚至是碾压的那种，大家合作的都很愉快。今天是第三场，不过应该是遇到强队了。有哪些人？白羽狼没有把对方的名字一一吐出，只说出了一个， 东方烈。 我是穆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